好，翻嚟第二节。 系 好啦，第二节咧，我哋首先咧要讲下以色列。 系 咁，大家知咧，以色列咧而家喺中东入面咧，就即系当然佢相对嚟讲，佢就嗰个角色咧，佢就要化被动为主动噶嘛。 系啊，最戆个啦。 系啊，因为佢依家问题就系佢南面咧有个叙利亚啦。 系 佢再远少少咧有个伊朗啦。 总之系以进攻代替防御系嘛。 咁呢个一个好劲嘅国家，因为咧佢冇得防守嘅。 系 佢嗰个战略重心太细，所以佢一定咧有事要先发制人。 国土嗰面积太细，同埋嗰个边界咧俾人。被人围住嘛， 系啊，所以其实佢系冇乜空间可以走得甩嘅，所以咧佢一系咧要点咧就系、是、绝地反击， 啊、 一定咧所有嘢都系我先下手为强。咁都系啦，佢以前嘅代表作就例如炸咗以色列嘅核堆啦、核反应堆啦， 诶，米斯利嗰个伊朗， 伊拉克嘅核反应堆。咁嗰时候蔡恩系估佢唔到嘅，咁啊前功尽废嘅。咁另外咧就佢依家咧就主要系防伊朗。因为伊朗咧就派咗一啲嘅武装部队就去咗叙利亚帮叙利亚打嗰时 ISIS 嘛，咁打完之后唔走嘛， 真系唔走 系，咁唔走之后咧叙利亚都赶佢唔走嘅， 系， 咁同埋咧狼狈为奸，因为叙利亚自己嗰、那个、那个防守力量都好低噶嘛， 系， 啊不如狼狈为奸算啦，你得闲就帮我夹住以色列咯，咁所以咧依家咧嗰边咧就久唔久就会射以色列噶啦， 哦，咦，咁捞得埋嘅咩？嗰啲波斯人同阿拉伯人应该捞唔埋噶， 但我谂佢哋有共同敌人啩。 哦， 咁即系大家朋友嘅敌人嘅敌人就系朋友啦吓。 好， 咁咧依家咧美国咧就同以色列嗰边咧就一齐宣布，就话咧依家咧美国咧就会买萨德系统啊，就俾以色列啦。 系， 咁大家明啦，萨德系统咧就同外国者嗰啲咧就啲唔同。 吓，萨德唔系系以色列自己都有防卫系统嘅咩？ 嗱，以色列本身有，但系萨德咧系另一种战略武器。 战略武器系。 咁萨德咧佢劲系劲在咩咧？就系劲在佢嘅高空反导。 哦， 即系变咗咧喺你嘅导弹或者我哋叫做啲嘅。弹道导弹咧，你初期上升轨道嘅时候，我整 detect 到你，咁变咗咧，我就会多好多时间去截。你知啦，其实反每一次嘅拦截呢啲飞弹咧，最宝贵系时间。咁第二就 系 你嘅导向系统啦，即系你要导向得准啦。咁都最后就系你个载具要成功打中啦，动能武器。咁三样嘢嘅，咁所以萨德咧赢第一样嘢咧就系我赢个 detect 得快 ，detect 得准。同埋咧，我可以好快通知到咧你嘅司令部， 佢够远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睇到晒所有嘢。咁而家咧就美国会卖俾以色列， 系 啦。咁原因系咩咧？因为佢哋依家系远少少伊朗嗰边嘛。 系 咁以色列距离伊朗就应该系我冇记错就大概两，应该系千零公里，两千公里都冇嘅，千零公里啫。 系 其实就唔系好远嘅。千应该千二三公里到啦， 系 我冇记错， 即系冇 唔系太远嘅， 冇南韩咁劲啊。 我谂如果你千二三公里就，你意思系冇南韩北韩咁？ 如果南韩嗰阵时候，那个萨德好似成三千公里 嘅，嗰个远好多， 嗰个远嘅， 嗰个远好多， 系啊， 唔系，我意思系话以色列同伊朗德克兰嗰个物理距离， 哦， 就大概千零公里，咁所以咧装咗呢个 fat 之后咧，其实呢一个数咧，你又唔好担心咧，美国佬咧会将个功能咧会缩喎。 系， 我觉得美国佬系会有咁大开咁大， 系兼且埋一样噶 ，cover 晒咯， 以色列自己加噶啦，咁样。 唔系最紧要就系咩咧？其实佢咧扮嘢就话防伊朗，其实一睇埋俄罗斯噶啦， 睇晒噶啦， 基本上睇晒噶啦，系啊，即系高加索啊嗰啲附近嗰啲睇晒。咁最紧要就系连土耳其都睇埋啦， 系咯。 有土耳其点会睇埋土耳其？ 睇住你个反骨仔， 因为你要装 S400嘛。 系啊， 我依家就开埋个沙德摆度。咁咧就个萨德咧就睇到你射嘢嘛，咁你射我就即刻睇到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咧就醉翁之意咧，我觉得不在酒嘅，咁啊醉翁之意就唔系喺个伊朗度，其实一个土耳其 系睇住个反骨仔啊，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萨德系统咧就佢会装喺边咧，佢会装喺呢个嘅以色列南部啊，有一个叫做Negev 呢个沙漠嗰度空军基地，咁大家知萨德咧就喐得噶嘛，嗰啲车嚟噶嘛。咁咧就可以机动地咁样去摆，咁当然啦，佢实际个 location 佢会讲你听啦， 系 一危险噶呢啲嘢， 好似落天事件噶嘛， 唔会啊，话俾你赖呢度咁样，唔会嘅。咁咧当然有人话呢个性质系临时性质， 系 会唔会永久咁样咧摆落去以色列成个防卫体系？嗱，发言人话唔会。但我哋会觉得你鬼知咩？ 系我 copy 一份出嚟摆喺度，就唔叫杀得咯。 用得好咪继续摆咯。 系啊， 冇人知噶呢啲嘢系咪？咁当然你话以色列咧本身嘅防卫系统系咪好咯？好，因为佢哋有个叫铁穹系统噶嘛。 系啊， 即系咧系你连呢啲火箭弹射埋嚟我都知道嘛。其实好鬼劲噶嘛。咁咧劲到咧，其实美国陆军系咪都话都要买佢哋个系统？ 系啊， 即系防卫坦克嗰啲咧。 系啊， 咁所以咧，其实你话以色列劲唔劲？但系咧，美国劲在咧就系佢可以发明啲咧功率超劲嘅雷达。又唔会烧嘅， 唔会烧。 即系例如有啲人，有啲国家咧就可以研究啲好劲嘅雷达啦。学你话斋，好远嘅火机都熟嘅。但 系 问题系好快会爆 火机， 好快会死 啊！烤兔仔 系啊，部机好快会死。即系个冷却系统做得唔好， 摆个微波炉摆喺机头， 卖机头，机师都卖死嘅咁样。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呢个咧就对以色列咧防卫咩咧嚟黎巴嫩啦， 系 叙利亚啦，伊朗。咁你知嗰啲咩高地咧，咪成日都射嗰啲嘅火箭炮过嚟嘅，火箭弹啲嘅。咁呢啲本身都难度嘅，但系如果伊朗真系射飞毛腿过嚟咧，咁呢个萨德就好帮手。 飞毛腿有冇货啊？ 系啦，有嘅，我谂伊朗真系有。同埋最紧就佢应该会问金仔攞啲货噶嘛？ 系咩？ 其实佢哋应该秘密走私，我觉得。 自己做好多嘢噶。 佢哋话伊朗俾钱啊，金仔做 研 制做嘢嘛。 啊，研制火箭啦。 系啦，咁啊应该会点咁就有啲货俾佢嘅。咁咧就依家咧变咗就，但我哋就觉得最之意咧就系、是、其实要摆土耳其去夹佢。土耳其咧，其实咧会唔会？我觉得土耳其会出声呢单嘢。 系， 因为你及到土耳其噶嘛，一定扫到噶。 系， 你扫到伊朗就扫到土耳其噶啦。 咁但系睇下有咩 个范围。我谂土耳其除咗抗议下有咩好做？ 系， 跟住佢话我唔买 F-35 俾你一篮， 系， 跟住又冇嘢好讲。咁所以咧呢个就好恶。咁但系咧就大家知土耳其咧讨价还价嘅能力 系 好强嘅。咁你即管睇佢个总统咧埃尔多安系咪？ 系啊，仲有咩玩啊？ 系啦，仲有啲咩玩啊？好啦，咁另外咧就嗱呢、這个稍微 update 下大家咧就嗰个苏三十。 系 喺印度嗰边啊， 苏三十 NKI 啊， 系啊，咁咧就好似话咧喺印巴边境啊， 系 啦，嗰边咧就击落咗一架巴基斯坦嘅无人机， 终于出苏三十咯， 系啊，终于出苏三十啦， 咁啲即系17咪唔敢出去啦， 唔敢出去啊，咪上次就出幻影啊嘛， 幻影 系嘛，幻影， 跟住又俾阴到架，唔系架有 BIS， 有一架就濑嘢，系啦，咁咧我印象中萧生好似话。小生好似笑呢个嘅米格人一，呢啲古董咁嘅机出嚟真系送死。 我唔紧要啊， 佢对 F 十六， 米格29都系咁上下嘅啫。 但系咁讲，佢呢架米格廿一系有装到啲电子嘢嘅， 新啲噶啦， 新啲噶 ，BS 系最新噶啦。 其实咧，严格嚟讲，佢同 JF-17打咧，可能都未必争好远， 未必争好远。 因为大家嘅机体其实个设计差唔多， 差唔多 嘅。最紧要就斗入面啲电子嘅咋。系啊，咁入面啲电子两面都系水斗水嘅啫嘛，咁所以其实就好难讲边个会赢。 水兵斗海军， 但系你讲两边嘅空军训练咧，我硬系觉得巴基斯坦嘅空军系会好少少嘅， 因为搏命啲。 唔系，因为美军有训练过佢哋啲 F-16 机师噶嘛， 哦， 所以我成日觉得佢哋嗰边嘅水平唔会太差。 F-16 机师揸 C-17 有冇感觉啊？ 时光倒流啦，以时光倒流咗某啲时间啦咁样。好啦，咁讲翻就派一只苏-30啊，印度啊，咁咧就据说就话巴基斯坦咧有架无人机就俾人 detect 到。咁喺雷达站发现咗之后咧，就派架苏-30击落佢。咁当然啦，呢架无人机咧，大家就谂，其实呢架无人机咧，依家咧因为冇相睇嘛，其实都唔知咩嚟嘅。 哦，粉碎咗啦！ 你觉得会唔会系大陆嗰啲啊？ 猜空啊！ 会唔会猜空咧？ 猜空 会唔会系 Rainbow Four 咧？ 但可能炸到散晒，已经分唔到 啊！唔系，如果 suppose 咧，如果炸到咧有样睇咧，应该会攞出嚟 show 咯。应该炸到粉碎咗咯。 系啦，咁或者系咧，究竟炸完之后咧跌咗落边度？ 用咩打咧？用机炮打，用导飞弹打咧？ 哇，咁啊真系好难讲，因为嗰架嘢一定飞得慢噶嘛。 系咯， 其实飞得慢，咁变咗你个战机唔使开行噶。 系 咯，咁啊好快好，同埋咧无人机应该好快就 detect 到你啦。 系咯， 因为嗰啲 RCS 唔会话特别，即系佢又唔会特别大。但佢又冇隐形嘢噶嘛？ 用个苏三十打系咪有啲大材小用啊？ 咁但系击落咗部机就可以大震士气， 系咩？ 系嘛？咁应该都 OK 啊，系咪？咁同埋我觉得咧，用机炮打咧，即系会唔会样衰到打晒都打唔中嘅？成日都谂紧， 应该唔会嘅， 因为一自动瞄准噶嘛。 雷达导向， 依家唔使自己瞄噶嘛？ 唔使自己瞄啊！雷达跟追踪噶嘛，全部都。 咁所以咧就依家 suppose 啊，依家咧打落咗呢架嘢啊，咁咧就暂时未知咧，嗰个相好似冇下， 系 啦，咁咧就但系 可能未执到。 我自己咧就好好奇，究竟系猜空啊、翼龙啊，定系啲咩啦？因为老实啦，如果你巴基斯坦自己应该冇乜无人机噶啦， 应该冇嘅，应该都系买大陆， 应该买大陆嘅， 系 啦。咁大陆嗰边咧冇声气噶，即系暂时有冇话你打落我乜嘢咁样？暂时冇啊。咁所以咧就呢个系几 Q 嘅，呢个咧系值得系。去望一望嚟紧，当然啦，我哋就觉得两个国家都唔会打仗噶啦， 系唔会打啦，后边嘅大佬系唔会俾佢打嘅， 因为首先第一两个都系拥核国家，即系你有核我有核， 两边一打又俾两个大佬打，你拣边样？ 两个大佬打， 系啊，俾两大佬打。 但系最惨就系巴基斯坦后面嘅大佬边个咧？ 其实最尾都系美国，你估真系中国咩？ 因为中国系暗地里俾武器佢啫，但唔敢出头嘛， 唔敢出头啦。 好啦，印度后面有冇大佬咧？ 有大佬，其实都系美国， 但系 因为沟紧美国嘛。 系，咪美国沟佢？我觉得 两边都系啦。 但系佢不嬲用开俄罗斯嘅嘛， 系 又甚至乎佢咧以前系租咗架核嗰啲核潜艇，你知唔知一嚟紧就租到架？ 就系 再租。咁于是咧就其实佢同俄罗斯关系真系好嘅。咁但系知俄罗斯系关照印度嘅， 系 咁俄罗斯会唔会关照巴基斯坦咧？ 好似冇直接喎。 但係有卖嗰啲米嗰啲戰機俾佢，米十七啊嗰啲。 我嗰啲边个要都买噶啦。 係啊，所以我觉得呢少少嘅。所以呢就可能最系俄罗斯協調两个细佬会有机会。 俄罗斯买嗰啲RD33 俾个啲 JF17 囉。 因为枭龙嘛。 係啊，俾枭龙啊。 所以呢就但中国可能系中间做嗰个媒人㗎嘛。所以其实未必好直接关巴基斯坦事。所以呢我觉得呢单嘢呢其实就两个国家就唔会打嘅。但是如果印度扮要打呢， 印度扮要打。 跟住呢拉高晒成个声势，即係例如我系咁用空军系咁巡你啊。咁搞到你又要系咁用空军上嚟啊。 咁系。 跟搞到啲人民呢全部好紧张啊。 烧油烧穷你 咯。咁巴基斯坦咪奶嘢。 大家唔射飞弹。 系。 大家唔好见到对方。 系。 但喺个冲系咁飞嚟飞去。咁烧油。 同埋系咁呢令到你个军事个预备要好强。 系。 咁呢会唔会消耗咗巴基斯坦啲资金呢？ 烧晒你雷达啊，系咁开着咁不停。 印度呢，因为印度呢我觉得印度属于三等国家啦。因为已经升咗好多啦。 升咗好多啦。 应该三等二等㗎啦。已经唔系九等㗎啦。但巴基斯坦就系七八九嗰啲嘛。咁所以就挨唔住嘅。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咁样烧银纸呢其实就巴基斯坦好凶险。 烧嘢烧乜烧油法真系唔系办法。 真系好凶险。好啦，咁另外呢我哋讲新加坡啊。咁新加坡呢佢呢就计划啦，呢个呢就之前就指纹楼梯向嘛。 F35 啊。 F35 啊。咁依家佢哋个国防部长话呢佢哋真係买啦。 买 A 5 B 啊。 买 F35 啊。咁应该买 A 㗎。 A 先啊。 A 先嘅。咁佢哋又会买四架先啦。咁用住先。 四架先。 用到就再买多八架。 我玩下啫，即係12架都系架中队啊。 係啊，但因为佢原本系諗住买佢好似有四架 F16 啊。佢换晒 F16 啊。 係啊，佢要换啊。咁所以呢就 suppose 佢一要换 F16 呢就要先买 F35 啦，系咪？咁呢就出咗个报价啦。咁呢就美国呢初步就 OK 啦。咁呢就如果佢淨係买 F35 呢其实 suppose 呢就嗰个价钱大概9000万至1亿1500 啲 fans 价嚟㗎。 1亿2000万到啦。 都 fans 价啦。 呢、這个价钱得唔得 ?fans 价啦梗 係。係咪几好啦。我諗如果喺亚洲区最平啦。 係啊。 因为呢南韩唔得啦呢个价。 唔得。 日本都唔得。你新加坡就买到呢个价。 fans 价啫呢个。 哇 ,9000 万美金真好平。 係啊。 我怀疑你卖俾意大利嗰啲都系差唔多嘅， 系啊， 咁所以咧就呢个价钱咧系好俾面嘅。咁大家都要明白啦，凡真你买 F 三十五咧，同美国首先要讲邦交啦。 系， 如果讲邦交系属于 Grade A 国家，就应该最平嘅。 系， 大家知 Grade A 咩国家啦？ 英国、啊、 英国啦、 啊，澳洲啦、啊， 澳洲啦、啊，加拿大啦、啊，呢啲国家。 加拿大唔买啦、 啊，但加拿大玩嘢嘛，唔买啦，我就 F 三诶 F 十八都要卖两亿， 系啊， 你死肥咁 样。拣边样 咁样，最有得屈佢买翻嘅，我觉得。 最尾都会买噶，你知 F 十八顶几耐？ 唔系，因为佢依家问澳洲买咗 E 二十嘛，但其实 都系 F 十八啫嘛。 系啊，翻身咗 C D 啫喎， 系啊 C D 嘅咋。 你唔系 E F 喎，你挨咗几耐？ 佢 E F 都嫌贵嘅，我谂，即系佢维护贵啊。而唔会维护贵，所以都唔会入噶。 咁你不如放弃军队啦。 咁唔得，咁又唔得，佢交代唔到啊。放弃军队咯， 放弃空军，我俾晒美军做咯。 俾晒美军做系嘛？佢又担当唔起嘅军方。咁所以咧，依家咧有人话新加坡咧，依家系咪要 A 定 B 先 ？Alex 系嘛？ 系啊。 有人话要 B。咁因为 B 嘅好处就系你知，反正国土细嘅地方用 B 就可以垂直起降嘛。 短距起降你话？ 短距啦，甚至乎即系勉强都可以垂直啦。 系 啊，即系但系都 嘥油啲啦， 嘥油同埋嘥即系个空间啦，制弹啦。嗱咁咧，依家总体成本吓，即系都唔系平嘅，因为咧你仲要加埋个维护啊嘛。 系啊。 咁佢话咧大概接近咧 F15SG 就系佢哋而家 F15 最新嗰个嘅，即系其实即系 F15 嘅 Strike Eagle 啦 ，Strike Eagle 嗰个机啦。咁嗰度有40架，咁所以咧你见到 F30 如果我买8架咧，维护成本咧就要40架 F15 喎。 系。即系五倍系嘛？ 哇！ 计翻条数，五倍即系你系好贵啦。 系。 F35 去搞一架。咁而家咧，佢有60架 F16CD。咁如果你要换晒咧，就都几贵喎。 系， 如果你换晒，因为你大概9000万至1亿1500万，咁你咪当一亿啊？ 系， 拉匀个价，60即系60亿美金。 系， 系嘛？咁新加坡佢俾得起嘅，新加坡俾得起嘅。咁同埋，如果连40架 F15SG 都换埋咧，都冇咁早嘅。 F15 冇咁早嘅，应该 F15 可以用到2030、2040度啦。 Okay, 应该玩到咁耐嘅，咁所以就到时可能再换多批啦。 F10X 啊，喂有机会喎， 有机会， 我觉得真系有机会。 导弹卡车啊， 系啊导弹卡，因为如果佢再赖 F35，其实好够用啦， 系啊， 系嘛，如果你打马来西亚空军啊嘛， 系 啊，有网友话，喂你唔好成日都话新加坡净系打马来西亚啦。 其实佢做啲咩，例如印尼嗰啲噶嘛，系咪？咁当然啦，首先我哋谂，如果你附近嘅国家有边个够胆同新加坡打啦？印尼，我觉得同新加坡打都笨啦， 唔使嘅，唔使打嘅。系呢个新加坡先做一样嘢就即刻输啦。 系 我唔俾你入境，唔俾入赌场， 同埋最紧就佢马六甲海峡嘛，佢封锁你嘛。所以新加坡海军又唔算好强，但系咧 suppose 如果有空军掩护咧都唔系差，咁咧大家都知咧最恐怖嗰样嘢就系其实咧佢后面个大佬即系打狗要睇主人啊嘛， 即系美国啊。 喂，新加坡后面个主人系美国，佢嗰啲军舰随时嚟嘅，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咧，你嗰啲咁印尼啊、马来西亚，你边度敢喐新加坡、啊？ 最紧要样嘢嘛，新加坡系成个东南亚个经济个重心嚟噶嘛， 系 你搞个重心做咩？大家 无论系经济物流， 系啊， 政治系嘛，地缘政治都系一个几中心点嘅地方， 中心点嚟噶嘛 ，anchor 嚟嘅。所以咧就 suppose 我觉得新加坡就唔需要太担心嘅呢个位，系啦。好，咁呢节嚟呢度先。